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总是看着风中有一颗爱的蒲公英，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，看着山地路面荒唐的白云，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，拥有不同心情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哦，他们说你会想着这爱情，那张满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。嘿、hey, 我冰冻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，我冰冻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亲爱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。我和小提琴一直的走，只听你上演的努力盼过雕像闪烁，在脚下经过的晚夜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慢慢有情难以割舍，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头，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，却只能承受家里面还有泥鳅，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钻进吹的风里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，爱让我更自由，一起大声说出口、哦、跟我一起手牵手，这是那永久，这就是爱的手。我冰冻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冰冻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我冰冻的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冰棒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 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，我还在逞强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，至少分开的时候

的天长地久，但接受的勇气我还没有。就算还会有更美好的以后，结局会不会不同？我一直太被动，看不透，也许该找个理由和你一次就够。向前走或退后，也许该喝一杯酒，看能忘记什么。太被动，太被动，就算热情一掏空，在风里就觉得冻。向前走，向前走，下着大雨的路口，不适合等待彩虹。该找个理由和你一次就够，向前走或退后，也许该喝一杯酒，看能忘记什么。太被动，太被动，就算热情一掏空，在风里就觉得冻。向前走，向前走，下着大雨的路口，不适合等待彩虹。 只要还有前方。 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，我每一秒都浮浮沉沉，无法面对做出的后悔，都是在白白浪费。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，我把自己藏得很深，那些重蹈覆辙的愚蠢，最后都变成伤痕。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，我每一秒都浮浮沉沉，用心太深太短太认真，对自己却很残忍。我是一个被遗忘的人，我没有人跟没有人问，直到心碎人散了部分，剩我孤独一个人。我是被遗忘的人，哦哦哦哦，被遗忘的人。 爱情像沉睡，让今生一切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吧，狂奔的起跑线，是最像电影天际之从前，心跳声在不同天窗飞，拼命追。发现就算爱情变成了洪水，成了也累了，躺在那边我就想依赖，挥霍着眼泪，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，开始吧，狂奔奔的起跑线，是却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用天上飞，拼命追。却像电影惦记着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动天上飞。 I will say Yes, I choose this way。

桌上凤梨罐头，突然呆口，表情诡异，正面看我又很油。 他妈吊着我等待很久， 这屁股趴在地上，口水一直流行， 但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。 Here we go。

枕着朝颜磨过，就拿着没有回应的沉默，到底要如何？一幅幅画面看不清，一幕幕我们的过去看不见未来，画不出永远，放手过我境。一段段的回忆，一回回的拥抱，过去甜蜜已经不能重来，一面面的镜子，一遍遍依赖你，现在的我已经学会要放弃，一句句我爱你，一张张模糊的照片，因为情经不起非常人的等待，编织的感情， 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五六八。